我今日第一次嚟呢个教会，第一次见到大家。虽然过去咧有一次讲到，记得系用 Zoom 嘅，不过见唔到大家，所以能够一起敬拜，实在系好开心。今日咧同大家去讲呢段经文，我谂大家都好熟嘅，读过好多次。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用中间一个。喂 ，OK， 我唔知道你读完呢个经文有咩感觉，会唔会好舒服？我估咧，大部分都唔舒服嘅。虽然呢段翻上系耶稣讲，但无论你左睇右睇，你都觉得唔合理。嗱，我唔知道你有冇感觉啊？你唔好同我耶稣讲嘅嘢一定合理噶。啊，你话唔合理咧，就系、是、啊，唔知道出咩问题。如果呢个人佢系俾人告喺出边浪费主人嘅资财，即系话佢做得唔好啦，唔好到个地步，连人哋都投诉，连佢个老板都知道佢自己唔啱，要炒佢。而佢做咗一个咁出位嘅嘢，就系佢怕将来冇地方去。喺当时嗰种文化系好重视荣誉嘅，所以佢话如果我去。讨饭即是做乞食冇面，如果要做粗重工作他冇力，可能他做文职各方面。他一个咁出位的工作就是将欠债的人一个一个叫你，就说你欠多少。第一个说欠100纽油，100纽油是几多呢？是好多钱，坐低写50。另外呢就问欠几多，佢100石麦子又系好多嘅，写80。如果呢个人欠债，佢还咁少，而呢个管家用佢剩余权力减免咗佢，即系减免咗50%，减免咗20%，你点样睇都唔应该。但更加奇怪就系主人夸赞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明明那个原因。我相信呢到这个地步你会觉得在今日这个人不单止炒他还可以告他捉他坐监。同不同意啊？你没理由吗？我主人的事这样来到 去改写，为了自己，是为自己将来退休有人接待他。但更加奇怪就是主人赞佢，话佢应付自己的事咧，系比金世之子。金世之子就即系一般做生意啦。光明之子即系如果耶稣讲就追随耶稣嘅人啦。即系如果今日就基督徒啦，即系出边嘅人做嘢仲叻过基督徒。耶稣讲完咗，门徒冇挑战佢，旁边嘅人都冇话喂咁唔合理噶，你讲咁嘅嘢，大家好似觉得。冇问题喎，咁我哋知道咧，我哋读呢段经文同埋当时嘅门徒同埋当时嘅人嘅理解就有落差啦。最大嘅落差系乜嘢咧？我哋先要明白，管家喺当时同今日管家系有啲唔同嘅。管家咧喺当时帮主人咧去做嘢咧，佢系有一种自治嘅能力啊，即系。唔似今日咧，好似你打工咁样，即系佢有啲自就系佢帮主人咧嚟到去出去招揽生意、评估风险、介绍做乜做乜做乜。仲有咧，管家咧佢嘅收入咧就唔系主人俾嘅，系喺佢招揽生意嘅时候咧赚取佣金，而呢个佣金咧系合法嘅。按照刚才佢叫嗰啲欠债嘅人嚟，就同佢讲，佢话你欠。100纽油就写50，咁嗰五十去边度咧？嗰五十系有两部分嘅钱，一部分咧就系利息，一部分咧就系佣金。嗱，圣经冇讲利息同佣金各占几多，但系每一样嘅货品按照佢风险高同低咧，佢嗰个嘅本金50，另外再俾多50咧，就好可能。 这个的风险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容易赚，所以就有即拿了本金之后还要还另外的 50%。 那墨子呢可能风险高一点或诸如此类。总之呢就这个管家这样做呢在当时来讲呢是合法的。那我们看回了这个是大生意，一百楼油是4000公升，减50呢就是2000公升，大概几多钱呢？60000加子，即是减了60000加子，40万港纸，6667啊，现在港纸没那么高啊，跌了啦。100石墨子4万公升，大概都是60000的加币，大概都是4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所减的钱是一个工人3年的薪酬。好了，如果他所减是利息和佣金，那就是说这个管家呢，他为了将来的出路他是有损失的。他不是只是将主人所赚的钱来到去退还，是将自己的投资退还，是为了这些人接待他，这些人欣赏他。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不单止佣金，佣金没那么多的，他一定佣金和利息一起退还。那利息是属于主人的，那主人应该很生气的，做生意不收利息没得做的嘛。但如果你看回在当时经文的背景，你会发现个主人其实又不是损失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就是不应该收利息的。不收利息，那你就是一个好人，一个圣人，甚至在社区里面享有非常高的名誉，但不收利息是没生意做的嘛。那所以潜规矩呢就收利息的。好少有人可能他已经赚够了，那就不收利息咯。但我相信这个主人不是。他是将利息退还了之后，那因为他很生气的，为什么他还赚他呢？刚才我说他不是全部损失，因为呢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叫荣辱文化。什么荣辱文化？是很重视荣誉的。而他将主人的利息退还之后呢，个主人是损失了钱，但他得到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荣誉。而这个荣誉呢是使到他在社区上面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地位，没什么人肯做的。但这个主人既然被逼了，因为管家刚才我说他有自治权的，他是可以这样处理，那他损失了利息但他赚回荣誉，所以他又不是损失了。所以我相信这管家不会再用他了。不过呢这个管家他就有一种感叹，他感叹什么呢？赞他聪明其实是一种感叹。耶稣是用这个的比喻呢来到他讲出一样东西，就说呢他这样做是很聪明，为了自己。但个问题呢，这个说话他说他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耶稣讲了一番说话是跟门徒讲的，就讲了这个比喻之后，这个比喻呢是大家听得明白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不过如果有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不出奇的，是可行，即是大家理解的。所以呢当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要跟门徒讲，他说这个管家他为了自己的退休，为了将来的日子，他可以做到这么尽，做到这么尽，自己佣金主人的利息。而这个主人就说他聪明， 是因为在他做这件事情上面，他尽力去做，他尽力去做呢，你去得到他未来好日子过。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和他门徒说，你是光明之子，追随我的基督徒，你看出面的人为了自己生活，为了将来，他想方设法做到最好，他不是为永生，只是为今生，都这么搏命。那你们为永生的，为属灵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好像他们这么搏命呢？背后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句说话呢，是有价值判断的。那个价值判断是赞紧他们，就叫一群门徒去学他们。但是呢，在称赞的时候呢，就出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就混淆了我们对整个比喻的看法。当耶稣说你们要学他们，那事实上呢，耶稣在这里讲很正面的，就是出面那班人咁搏命做嘢呢，唔好睇唔起佢哋，唔好觉得佢哋係好唔啱。佢哋嗰种态度嘅全心全意嘅嚟到去为咗地上嘅生活都去尊重。而佢嗰种搏命嘅态度呢，你哋要学习。有时候我哋见到喺出面工作，你出面工作其实好辛苦。我認识到一个姊妹，他在国内移民过来，他在那里找东西做很难，但他很喜欢煮东西吃。他呢就信耶稣又回教会，那是做什么事呢？那他呢就投了一个机场，那时那些食堂，就是机场没有吃饭，他很辛苦，一早起身五点几六点钟就准备啲嘢，各样嘅买嘢清洁，然后咧就预备嗰啲嘅食物，全日守喺度，一路做到黄昏嘅时候，闩咗门，仲要清洁，仲食，又要去预备，好辛苦。咁啊，弟兄姊妹就话：你咁辛苦做乜嘢？佢话我三个细蚊仔，哇！我又要养佢哋。好勤力。咁嗰个牧师呢就讲个笑，佢就话：我哋啲传道有冇咁搏命嘅呢？咁我唔知佢咪睇到经文啦。其实呢，耶稣就讲任何人都系努力做好，又或者基督徒都一样。不过呢，仲有一件事就系，他们这班人所拼命的是世上的东西，就不是永生属灵的东西。虽然是借镜，即是借镜，但问题呢，耶稣又提了一个不义的事情了。什么不义的事情呢？不义的事情就是说，不是说不好。其实这个不义的事情，如果你看经文，就是你们要用这些不义的钱财去结交一些人，将来他会带你去天国。那什么不义呢？他一直说个管家和说地上的事，他们所赚的钱都是用不义。但这个不义就不是指是不见得光，或者是抢东西，偷拐骗，卖白粉，不是。这个不义是没有价值判断的。这个不义就是产生不到永恒的价值。这个不义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地上的财宝在天上面是一钱不值。不过我们要转化这种的财宝。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很小心，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世上的钱财在上帝眼中看来是不义的时候，是不是就等同我们说不公义，或者是要不要呢？不是啊，好奇怪啊。所以这种经文呢，我们要很小心去读啊。因为第九节呢，他怎么说啊？ 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那你就问了，如果这个不义的钱财真是不好的，偷鸦解片的，那这钱就只能放弃了，不要了。但这经文就说不是，要用那些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而将来他们可以带你们去天国。那更加奇怪了，带我们去天国是什么人？你们是谁呢？他说你们要藉不义的钱财。那这个你们很明显就讲门徒啦，是吗？他说你们嘛，耶稣跟门徒聊天嘛，是不是追随耶稣？他说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那然后呢，将来他们要接你到永远住处，那他们是什么人呢？那就是出面的人咯。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那究竟耶稣想讲什么呢？这句说话呢背后是有原因的。耶稣用当时呢一句很流行的谚语，耶稣用这句很流行的谚语呢，其实呢他是想讲一件事。他说你们，他跟门徒讲，他说你们要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个结交朋友就是周济那些人，周济穷人。他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将来回到天家了，他们就接你到永恒去。那他们呢就指那些被你所帮助的，生命转化了的，或者成为基督徒的，成为上帝儿女的这一班的人，他们就会接你们上天家。另一个意思呢，这个他们呢，他们生命改变了，成为上帝儿女，你帮助他们就好像帮助上帝一样。那所以呢，他说你们其实就是上帝了。因为我们记得马太福音讲，作在一个小子身上，作一个主里面的人，就是作在我身上。所以有一个近似意思。那很明显呢，不义的钱财是可以转化。我们要在地上这么努力，今世之子就为我们退休，为我们来生活。但光明之子呢，我们就不是单单为自己了，就为了永恒，为了让人认识主，是为了是有产生永生的那个价值。那所以不义呢，就不是一个道德判断，就我们在世上面赚了很多钱，就不是单单就为了我们退休，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快乐，是为了什么呢？是了使到人生命得到转化，去支持教会事工、差传的工作、上帝的福音、天国，有很多的能够产生一个永恒的价值。那因此呢，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十一节，这节很有意思的。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更加明显了，如果这个不义的钱财就是那些又腥又臭的钱，那耶稣就不会叫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是吗？这个说话就是你们要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当你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呢，神就会将真实的钱财，就属灵的恩赐、属灵的事工托付给你们。那么明显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先后次序。是什么先后次序呢？就说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好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呢是跟外面世人一样的。例如我们做老师、做护士、我们做经理、做买卖、做贸易，甚至做运输、揸车，这些工作呢所产生钱财呢都是世上的钱财。或者呢，这个工作呢在这句说话里面呢就指不义的，在不义的事情上面，就不是说不好的，这个不义呢是指到不产生永恒价值的，要在这个工作你去尽心尽力，这样神呢就会放心，就将呢属灵的事情交给你。因为这节呢同埋最尾总结呢是有关系，就不要侍奉两个主有马门，因为上帝看来呢只有 一个上帝，世界不是分裂，地上的马门不是主，我们在地上的负责不是向马门负责，是向上帝负责。但如果这些人将这个世界割裂，就是认为回教会我侍奉上帝，在外面就是马门，那你要听马门话，那你很糟糕了，个老板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你没看到呢，个老板之上都是上帝，只有一个主。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这个世界没有两个主，无论去到哪里做什么都是一个主。我记得我在 Calgary 的时候就探一个家庭，家庭很爱主的。咁你知道在加拿大呢，如果你去探人的时候呢，好鍾意带你睇一间屋㗎嘛，係咪有啲屋好大间，底下又有 band 房，呢度又有活动咁成，咁上面有几多间房都鍾意咁睇。咁睇嘅时候呢，咁呢位弟兄即係呢个夫妇呢就话，上面呢间房好靓㗎，以前我 call 过嚟住呢，嗰、那个厕所仲大过主人房嘅，即系咁犀利嘅啫。嗰、那个冲凉缸可以，即系差唔多可以俾只猫仔游游水，又唔系俾我游水。即系咁样嘅。不过咧就经一间房，佢同我讲：，牧师，间间睇得，佢呢间咧唔好睇。其实我冇乜兴趣睇嘅，但系佢讲唔好睇咧，我就好想睇。啊，人系咁样，咁所以咧，佢系咩事咧？啊，间间睇得，呢间唔准睇。咁我真係经过时候呢扫一扫望入去，咁我俾佢太太见到，唉，牧师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我见到一间房就好老旧，哇，啲衫咪周围抌。咁我估呢间係女仔房嚟添。啊，嗰啲色食面呢食完就摆喺地咁。佢太太有啲唔好舒服。咁我落嚟嘅时候经济，佢係呀，呢个你喺我个大女呀住间房呀，话极都唔听。咁我谂起，我佢大女唔系咁噶，佢大女好 decent 噶，因为咧佢崇拜领师噶，啊唔系呢位弟兄啊，啊着得好靓噶，好有礼貌噶，好干净性。咁但系间房咁老旧咁，咁啊嘛，佢妈咪又讲，佢个大女咧好爱住，佢全家都爱住。佢不过咧，佢大女系有一种嘅价值观，佢认为咧。侍奉主咧，百分之一百。佢世上嘅嘢咧，就冇嘥佢时间。佢我间房污糟咧，我唔执噶。阿妈你唔抵得，你执咯。佢食完啲嘢，我唔拎噶。佢阿妈你唔抵得，你咪拎走咯。佢呢啲咧系俗世嘅嘢，吓唔重视。最紧要咧就属灵嘅嘢。咁啊，佢爹哋就讲：，系牧师啊，佢有冇机会你同我女倾下？好似有啲唔好啱我咁。我都冇乜机会同佢倾偈，我同啲后生都好大距离。不过后来讲到之后咧，佢有冇改变咧？我相信即系神都会感动。喺上帝眼中睇嚟，我哋喺地上边，就算我哋帮妈妈洗碗、扫地，或者喺公司里边尽力做好一啲人认为系世俗嘅嘢。上帝眼中看来都好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属于上帝。我住的那间屋是上帝，间房是上帝，执到干净都是上帝。一个主，没有两个主。那些不是属于世界，是属于上帝。所以呢，我们在外面的侍奉工作，我们就有这个观念。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我要在那个世上事情忠心，神就会将更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一个基督徒在外面不要做好本分，他在神的眼中看来他就不合格。所以上帝看人呢，是看一个礼拜七日。但有时呢，你估不到的，即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做好了，他是可以产生永生的价值。例如呢，有几年我经常温州教神学，有一年我太太同我一起去的，咁有一班咧就系我太太教嘅，教啲嘅领导，即系嗰啲执事啊长老。咁有见证咧，好感动我。 有一个嘅嘅忠臣管理嘅人咧，咁啊之前咧佢未信主，咁后来佢信主，佢喺一间嘅公司外有外资投资嘅成嘅，咁啊发展得好快。咁佢咧就点样讲咧？佢话咧，佢咧公司咧系赚钱，系一路发展得好快。咁啊，大家做得好开心。佢公司好多资源，咁所以咧，佢哋系有啲嘅唔系几好习惯。不过咧，个老板又唔算系乜嘢，就系咧，佢好中意咧喺公司里边咧就攞啲嘢翻屋企，攞啲纸啊，攞啲笔啊，吓攞啲即系阿仔啊，你冇纸啊，唔使买噶，公司大把噶，咁是但系攞啲嚟。嗰啲筆壞咗唔使買噶，係公司好多噶，拎幾支，即係好少嘅嘢，貪小便宜。咁啊，公司上面嘅老闆咧，又覺得即係算啦，呢啲嘢有冇理唔知啦。咁佢咧就話：佢未信住之前咧，都慣嘅同大家有咩好處嚇，公司有咩好嘢拎咗翻屋企咁五成。但係佢信咗耶穌，佢覺得唔啱，佢覺得咧雖然唔錢唔多。但系觉得呢个唔系属于佢，所以佢同耶稣讲，佢祈祷话：我从今开始，我系你儿女，我唔会攞公司一啲嘅嘢。佢因为呢个咧系唔啱嘅，一喺你睇嚟系唔啱嘅。咁样佢做咧冇噶，祈祷咪继续攞咯，冇改变啦，咪一样系咁样，咁啊做，咁啊过咗大半年，咁有啲嘅评估，咁啊甚至经理。咁佢个中层嘅经理，咁帮我倾，咁啊话即系佢好努力嘅，佢好勤力做嘢嘅，好忠心，好勤力做嘢，咁就评估咗佢，咁话佢分数好高，即系做得好好。咁到最后咧，个经理就同我讲，佢话咧有一件事，佢我都想问，佢我发现你系完全冇攞公司嘅嘢走嘅，佢虽然呢啲公司都唔介意。但是你完全没拿，那他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跟其他人不同，这个就成为了他一个有机会做见证。他就说他因为我信了耶稣，这些东西我不应该拿，我在公司里面，耶稣都在公司里面，他想我是不再拿。咁个经理就好有兴趣，佢你信耶稣，耶稣乜嘢咁？结果咧，佢带咗经理信耶稣，好少嘅利益产生个永生嘅价值。呢个就系圣经里面所讲，系产生咗永恒嘅价值。喺我哋人生里面就是这个不易是可以转化小小的帮助，周济朋友帮助人，这些地上的到将来是没有用，因为它不会产生永恒价值。所以我们将我们今天所有的把握机会，将它成为了产生一个永恒的价值。到最后呢，耶稣在这里说，他说小事忠心，大事忠心。小事上其实事无大小的都是属于上帝。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比较，一个平衡句来的。一个平衡句就是不以前事上不忠心，或者小事上就是平常我们不留意的一些很小的东西。他忠心呢，因为都属于上帝的嘛，不是属于地上的老板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都属于上帝。咁我哋知道咧，喺任何事情里，我哋所忠心嘅对象都系上帝，都系上帝想管理。咁呢个咧，就正正系最尾嗰段经文就系，唔好侍奉两个主，因为只有一个主。唔好以为喺工作上面遇到困难，要解决嘅系公司嘅老板，我哋要带到上帝面前。好多困难最终极嘅解决，在神那里只有一个主。不要将世界当作马门，虽然金钱人说很重要，但他不是主。这个就是整段经文在今天给我们去思想的。最小的事，不易的事， 就是日常的事。日常的事原来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这么重要的。我们一同的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主你交托给我们的每件事情上面，原来都是这么神圣，都是主你所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你，去服侍世上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很小的事情上面看到个转化，而这个转化正正就是我们努力得来的，将它转化成永恒的价值，将人带到你面前，生命得到转化，将这件事情产生永恒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你，也都帮助我们在人生活、在家庭、朋友相处，我们一样忠心的服侍你。求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祈祷奉主名求，阿门。